回不到从前，好想明白，难道生而孤独才是道？我不愿随波逐流，也不愿横冲直撞，我是不能比坚强，也不能甘平脆弱，人总是在孤独中苦苦挣扎着什么，每个人都如其心强，总在逃避着什么。我不愿变成我讨厌的罪里苦家乡，厚厚的面具扭曲我的无辜和心脏，让我什么又在矛盾中挣扎不解脱，每个人脖子上的伤痛上的锤，又在屋里吐槽着什么？瞌睡是睡非，又怎能轻易得出结果？拖进黑名单又拖出来，真的好无奈。我和你的沉默，也许只是教练着不甘等着睡先低头，却慢慢的发现我们回不到从前，好想明白，难道放下执念才是解脱？我不愿有心燃烧，也不能无动于衷，今朝也就今朝，最不是无忧的难受，人总是在忙碌中苦苦挣扎着什么，反反复复都是套路，难道是我太认真？我不愿随波逐流，也不愿横冲直撞，我是不能比坚强，也不能甘平脆弱，人总是在忙碌中苦苦挣扎着什么，才能接近你一起，这是虚妄。我不愿变成我讨厌的罪里苦家乡，厚厚的面具扭曲我的无辜和心脏，让我什么又在矛盾中挣扎不解脱，每个人脖子的伤痛只能自己去挣脱。我不愿因为无知迷失了我的方向，只想知道活着的真相。我不是活过，从出生就逃。